刘星啊，我想祝福爸爸妈妈， 仲要祝香港公共广播95周年生日快乐。 其实除了同刘星许愿，而家仲可以透过港台空中点唱表达心意。 今日起至10月14日，沙田大会堂会有免费巡回展览，了解广播历史之余，仲可以做埋点唱。 大家仲可以上庆祝香港公共广播95周年特备网页点唱噶。 香港电台不同节目时段都会帮你送上祝福。 香港公共广播95周年，听见香港，联系你我。 诶，我琴晚咪讲呢个咯。 咩啊？ 香港电台空中点唱站啊嘛。 系啊系啊。 点解冇份嘅我哋？ 佢话 各大节目都会咩噶嘛？ 你可唔可以 想做、啊？ 听多次得唔得？冇特别留意。 佢唔系网上咩？ 网上喎，唔关你事喎。哎呀，你误会咗啦。 系咩？ 系啊，你咪想玩点唱啊？不如我哋而家今晚系咪要公开啊？ 冇，今晚未得住。 系嘛？ 点唱我哋有啲准备噶嘛？ 哦、 你估以前咩？系咪先？ 系嘛？ 得翻几日碟喺度，点做点唱啫？ 好难答啊！呢啲问题。 唔系几日碟喺度系嘛？ 我想问一个问题， 隔篱冇碟添啦， 系啦，乜有好多，好多， 好多， 唔系诶 canteen 最多， 系啊系啊，未俾洗啊嘛，系啊，喂，唔该晒啊， 我想问一个问题啊， 真系咁差咩？我啲笑话， 你俾我问一个问题先啦，刘伟恒啊， 系 咩叫率性啊？ 率性咪就系周家寮女仔啊，系啊， 率性嘅定义其实 见到有位交通部交通嘅同事行出嚟， 跟住咧就话 哇，几靓女喎， 有人称之为。 飞刀，飞哥你笑得咁衰嘅， 有人咧就 飞哥你小心啊！呢度好凶险噶，我哋射嚟射去，射射下射出嚟噶啦，飞哥。 系啊，阿嫂有听节目噶。 系啊， 系啦。咁我头先就听到有人咧称呢一个行为为率性嘅，咁唔知各位亲爱嘅听众， 唔讲啦， 觉唔觉得呢样嘢解释得合理啦？ 我哋报翻证人咯，我哋 个仔咁细，个仔咁细个系嘛，冇去搞到屋企啦。 你睇个细路仔几细？ 系啦，不过都几大。好啊，开始今日嘅手下留情啊！大家好啊，我系刘伟恒啊， 手下留情啊，手下留情啊， 大家好，我系阿一啊， 手下留情啊，系啦，咁啊，一阵间翻嚟咧，我哋继续有啊五哥五嘉廉前辈啊 last 一集嘅访问啊，继琴日佢爆咗啊，关于诶 佢同宋梅姐之间 嘅嘢，今日佢做少余韵噶，加咗少余韵，同埋我哋琴日预告咗啦，佢会解构下咧我哋神秘嘅港台唱片房， 系 究竟系个运作系点？佢当然佢唔系讲咗好多，即系一小部分嘅， 由于神秘嘅关系，所以唔方便。 大家可以即系带住一个猎奇嘅心态去听一下噶，系啦。咁今日咧，我反而想讲少少嘢。呢、這个问题咧，我想即系问好耐噶啦。我想问一下咧，大家平时咧系喺一个咩状态或者系咩环境、咩情况下去剪指甲嘅咧？ 喺有需要嘅时候做 嘅。冇错，嗱呢个有需要就好可圈可点啦。唔系首先我哋唔好意思，如果大家食饭，我哋唔系想讲一啲令人呕心嘅，不过我发现喺街上面咧。是经常有一啲好呕心嘅状况。 啪啪声 系 咪？ 冇错啦，嗱呢个啪啪，我嗰一日就系呢排即系拍完戏咧，咁我做翻运动啦，我去跑步，咁我跑完步咧就入去一个洗手间嗰度洗个面咁样啦，咁我又听到咧喺个洗手间入面啪啪声， 好清脆嘅， 好清脆嘅。 阿飞哥似乎唔知想点喎， 咪先，飞哥 笑到咁， 你身上有冇随身带住个指甲钳啊？ 我有噶， 佢有，真有， 我有噶。我有噶， 点解啊？ 咁因为有阵时不时之需咯， 系 唔系因为譬如可能你嗰期你 即系例如喺巴士上层啊， 唔系啊，因为如果你有倒刺咧，你夹硬搣咧，可能你会流血噶嘛，咁所以有阵时有倒刺咧，咁你就可以方便你剪。 系你系因为飞哥都系澄清咗佢，因为倒刺 吓， 即系又系嗰啲。 你冇跟我啦，飞哥，大家听得出噶。 哦，真系率性啊，飞哥。 一哥你冇戴啊？ 我冇嘅，我冇嘅，因为我有个坏习惯嘅， 咬手指， 我爱搣嘅， 我系 咬嘅， 搣我。我唔系咬，我系搣啊！ 点搣啊？ 即系好难答你。你见我咧，其实我系冇咩手指甲， 我都冇睇，我 系啦， 我入晒肉噶， 系啦，我都入晒肉。咁就个原因系咩咧？就系当我一紧张嘅时候，或者当我一思考谂紧嘢嘅时候咧，我就会好容易只手指公咧就喺度刮刮刮啲指甲嘅。 我都系啊，紧张嗰阵啦，系啊， 系啦，刮刮下嘅时候咧，咁佢就会搣咗出嚟咯。咁所以咧，基本上我啲腳甲同指甲咧，我都冇剪過噶。 腳甲 好難啲，我腳甲好難喺街嘅。 你騎唔住只腳趾喺度咁樣又搣呢又搣咁。 有時屋企咪喺度， 哇！好香豔喎呢個動作。 喺度思考緊嘅時候，咪喺度即係捽緊腳趾嘅時候，咪會搣下。 咁你有冇試過俾你撬嗰啲腳趾甲整損隻手啊？ 叫腳唔明唔明呢個 問題，即係啲腳趾入口唔夠齊整， 你叫走叫爛佢啊嘛，啲腳趾甲佢啲腳好難叫喎，好厚啊嘛，咁你嘅手指。可能有時會插咗落去啊！ 我又冇試過整翻整傷隻手指嘅，但有試過係 搣得唔好， 係啦，搣得入肉一滯，係啦，或者成塊夾起咗咯，有試過係啦。 其實你會唔會過分錯？ 但 係成塊夾起咗， 係壞習慣嚟嘅，我真係壞習慣。但係當你一緊張嘅時候，就好容易係咁喺度搣搣搣搣。 哦，係㗎，我唔知喺冇節目有冇入邊有冇徵求過，我記得好似好多年之前我講過㗎嘛。有冇一啲良方妙藥？譬如下次如果我再揾到阿蔡。我都好想問佢，其實咧，因為小弟都已經就係入伍咁滯啦。其實但係咧，仲未戒得甩呢個咬手指甲嘅一個習慣啊。咁我一路我媽咧細個就係會用咩形容生積啊嘛。 哦， 係啊，我哋又買菜咩叫生積先啦。 嗰、個金積散係專係我嚟治積噶嘛。 係，咁嗰啲積係咩啊？ 即是一种物体嚟。 你听过生殖未？ 我有听过生殖。 咁你叫生殖 啊？生殖嘅小朋友 會。我有问过妈个生女㗎嘛。 生殖唔係会经常好肚饿。 唔是冇反应嘅。 哎喎。係喎、你生殖㗎咁多嘢係喎。 再一次先。我有問阿媽有冇生女同生傾啊？ 唔好理得啦， 我同你嗰啲差唔多啫，嗰啲 過咗咪算咯。 唔係我 你放下啦。 細個有咬指甲同埋損手指嘅壞習慣嘅，好細個嘅時候，咁我記得咧細個即係可能兩三歲讀緊幼稚園嘅時候咧，都仲有。咁阿媽咧係聽啲親戚講咧，就去藥房嗰度咧買隻指甲水嘅。咁嗰隻指甲水咧係無色， 有砒霜成分， 無色但有味嘅，係苦嘅。 係 咁咪俾細路哥咧，如果佢仲有損手指啊、咬指甲嘅習慣嘅時候咧，當佢一舐入口嘅時候就會苦啦。 係 咁久而久之咧，就會自己戒咗呢個嘅豬手指。 問題呢啲藥咧我都聽過嘅，佢只能夠治到啲小朋友嘛。 哦，係 即係大人 唔係嘅，你咪你都可以試下查。你有冇試過查？ 我冇試過查。 咪就係咯，你可以試下噶 嘛。可能中意嗰陣苦澀味。 因為阿一哥呢個咧就真係比較上近代嘅小朋友啦，同我哋比較嘅時候，但我細個都有損手指嘅壞習慣嘅， 因為 其實一個安全感嚟嘅。跟住咧，阿媽話咧係佢以前嘅人係冇呢啲咩指甲水呢單嘢，係點樣咧？佢整啲白花油 啊， 整落隻手嗰度，跟住你一損嘅時候，咁樣啦，你就會咁。但係咧，我媽話咧，我連白花油都照損。 是 因为呢其实是一个人你的安全感够不够的一个反射 的。即是不知条件反射那些。 是啦是啦。但后来怎样才戒到呢还有连埋那些食奶都是的。用奶樽食奶是啦、都是。为什么会戒到呢就是我表弟出了世之后啦。因为表弟出他小我们一两年咁样啦。表弟出了世之后呢跟住個個咧都喺你身邊就話：哎呀，淨係啲 B B 仔先至會損手指嘅咋，咁你就覺得自己，咦，我係表姐喎，我唔係 B B 嚟嘅咯，咁慢慢就甩咗啦。我媽咁講。 呢個都我有睇一啲研究係其實。理論上喺頭嗰一歲至兩歲之前，如果有啜手指嘅習慣，其實都係一個頭腦即係發展大腦嘅一個必經過程嚟嘅。因為佢係經過損手指去有一個自我安撫同埋學習情緒治療嘅一個過程嚟嘅、所以理論上兩歲前都未必要 stop 啊仔要啜手指。 如果你歲後都戒唔到， 都仲係咁就有另外一個問題啦。 係啊，我纏繞咗好耐嘅。 你不如真係試下用嗰啲指甲水啊！ 你係咬指甲啫，唔係啜手指。 其實咧，我有幾個即系唔 啊！佢真系有啜手指喎，睇嚟。 冇啜冇嘅，系我因为咧啜咧系另一种层次嘅嘢嚟嘅，因为我唔兴嘅。咁但系其实梁丽勤讲得啱嘅，其实佢系一个紧张，即系等有啲人拗身拗势，拗头拗头，扯头发，搣手唔知乜嘢咧。 或者狂眨眼都系噶。 系啦，冇错啦。咁我咧就系选择系搣手指，其实我主要嘅问题都系喺搣嗰度多啲嘅，即系七成系搣嘅。 嗯， 跟住。 但系你会流血噶、 偶然会咯，所以有嗰啲倒刺咯。 其实搣咗十几年，其实你都知道点样搣系令到自己唔流血噶啦。 唔系咁，但系有阵时你真系有时错手或者用力用得唔恰当咁样，都会有 会，但系有时 偶然啦， 嗰下嘅少少快感，你又会觉得几舒服噶。 咁啊冇嘅，同埋跟可能另外嗰三成就去到一啲极度紧张啊，即系例如派卷啊、放榜啊，或者今日要见老细啊，即系嗰啲咧，我就会去到咬嘅层次嘅。嗱，咁我唔系冇试过。即系戒掉呢一样嘢，咁问题就喺边度咧？最大问题就系咧，嗱，咁我开始试下留翻啲手指甲啦，但系佢更加令我好想搣走佢啊！即系佢 吓，你讲埋先。 佢喺一路当嗰条白边咧成咗形之后咧，我更加想 搣，跟住咧你成日好似想反咗佢出嚟咁 樣。好變態呢單嘢，我一見到白邊。我忍唔住啦， 系啦，系啦，要落雨啊嘛。 但系你啲女冇笑你咩？爸爸咬 唔系啊！我细嗰个都好中意食下嘅， 哦、 大嗰个就未去到笑嗰个状态啦。咁、哦、但系我又明嘅，即系老实讲，几廿岁男人老狗，咁有阵时你 喺公众场合你做 M C 嘅时候，突然间爆心， 拍紧戏。即系咁，你嗰下其实系有啲核突嘅。 但你知唔知自己？即系 我知 嘅，唔系你会唔会系咬下，突然之间啊，我又咬啦嗰啲， 冇咗呢样嘢。 即系你知道自己咬嘅， 系啊。 即系你连嗰只手指塞落个口度，你都已经知嘅。 我已经咪就系一个行為 自然反应咯， 行为嘅一部分啊、 哦。 我记得咧，即系同对面街一位林姓嘅同事咧，佢同我都系佢年纪仲大过我啦。咁佢都系有同样。好中意咬手指，同埋会同我一样嘅状态嘅。咁、哦、我哋有一次咧，就记得我开嗰个盘嘅，话喂，不如咁样啊，嗱，以后咧你见到我咬，我就 咬你， 我就罚你$100。跟住如果你又见到我咬咧，我罚你$100咁样样啦。咁我哋曾经系觉得啊，呢、這个呢一招应该有用，去到钱咁大单嘢。但系最后我哋发现咧，我哋两个都同一时间咬紧。 哦，因为佢哋都好有钱， 咁咪冤冤相报，我冇嘅，佢有啲就冤冤相报， 两个都有钱，冇乜所谓。 系，其实主要我唔系想讲我戒手指，我就系觉得点解啊？尤其是香港人咁中意喺离开屋企嘅洗手间以外嘅地方去啪啪声啲手指咧， 唔系、哦、 手指甲咧，我周 唔系嗱喺街度，即系譬如公共交通工具，我都会偶尔听到有人剪手指甲，但系呢个系一个好讨厌嘅行为， 系啊， 因为好肉酸。 喂，点解会咁做啊？ 某啲人点解会咁做，就是、因为可能佢有需要啦。 譬如咧， 一下 OK。因为可能真系劈开咗，冇办法，我一定要剪一剪。咁但系佢十只手指剪晒， 喺度慢慢喺度， 我真系想打 佢 嘅。 佢有啲展览，即系今日 OK 喎，OK 啊，风和日丽，不如剪指甲。我其实好唔明呢个心态啦，唔好意思啊。如果收音机旁边嘅听众讲中你，或者你而家正在啪啪紧嘅话，真系唔好意思。我譬如我有一次喺维园三更半夜。啪啪声， 唔系 真系攞电筒出嚟嘅。 喺维园边度先？ 嗰啲嗱，佢咪有啲公园嘅啲夜晚嗰啲长灯嘅。咁以前我哋攞电筒去照人哋嗰啲位置，我系听到啪啪声，我真系早唔系好耐啫嘛，即系黑雨前嗰几日啫嘛。咁我就喺度谂，点解？即系我唔明个动机啊！你点解会一个咩状况下？即系你又唔系好浪漫啦、啊、呢件事，更加唔系诙谐或者有型啊！但系佢哋会 又真系几型，谂落 无端端嗱，佢哋系有备而嚟嘅。首先咧，我识一啲 mother friend 咧，佢哋系将个指甲钳咧系连埋成抽锁匙嚟穿嘅。 诶，以前系兴噶， 希望唔好讲中阿飞哥啦。飞哥行开咗， 系啊，我惊讲咗唱歌。 系啦，咁佢哋系即系话系等待紧一个好好嘅时机，培养到一个好好嘅氛围，佢就嚟噶啦嘛， 即系觉得系不时之需嘛， 自己自娱啊！你见到佢哇，男士们啦，就系、是、啊，佢喺度剪得好， 系咪多数都系男人咧？我发觉都系男人多， 好自娱， 系、哦、啊系啊， 男人多噶喎。 我嗰日又系喺跑步，又系喺鲗鱼涌另一个公园，又系 lunch hour， 隔篱有啲人食紧饭，咁你对面咧就有一位。即系都未算系西装笔挺，但系着住恤衫嘅一个中年男人，喺度又系啪啪声， 食紧饭餐厅 对，唔系公园啊，哦、即系有啲人咪好兴买个饭盒喺公园食咁样样噶嘛。嗱、哦，当然啦，我觉得佢有一个即系不负责任嘅原因，就 是、 因为佢喺公园剪咗就咪飞落地咯。咁呢个系好明显系一个即系唔负责任嘅行为啦，因为唔想剪污糟屋企飞屋企笪地都系，我觉得有呢个心态喺度啊。第二，你喺个公园 喂，咁但系其实都系咪？都应该加佢一下咧，因为佢特登离开屋企，即系千里迢迢离开屋企好远。 佢唔系嘅， 但系佢冇公交 呢个其实对于小弟嚟讲系衍生咗另外一个问题噶嘛。即系我觉得讨厌嘅地方，即系嗰啲喺街度啪啪啪啲指甲嘅讨厌地方，系啲指甲随时飞到周围都系。 系啊， 咁其实某程度上系乱抛垃圾嘅一种嚟噶嘛。 系啊， 咁所以咧，小弟喺街度，假设可能即系紧张，或者可能即系冇嘢做喺度搣指甲嘅时候咧。我系会袋翻起嗰啲纸，即系我觉得冇理由乱抛噶嘛，系咪先？咁好啦，咁你袋下嘅时候咧，无啦啦喺裤袋就有几个指甲啊，或者恤衫袋有啲指甲啊，咁然后咧，所以成日俾我老婆闹咧，就系、是、洗衫嘅时候咧，佢反即系帮我清个袋入边，你又搣指甲啦。 嗰個係啊係啊緊張就搣指甲，你我又冇理由亂咁抌噶嘛，咁咪擺褲袋先咯。咁但係你又唔會清噶嘛，咁咪就積咗呢堆嘢。反而呢個就係我嘅壞習慣。 如果咧喺個褲袋度揾到一啲係用指甲鉗拍出嚟嘅指甲咧，我覺得都仲 OK。揾到啲搣出嚟嘅指甲真係好得人驚。但係咧，我想答一個問題。頭先你咪話嗰啲人你見到嗰啲人咧喺白天嘅時候喺個公園嗰度剪啦，定係夜晚黑？ 白天兩樣都見過。 嗱咁樣嘅，即係咧，譬如嗱夜晚黑我真係唔係好明點解啦。咁但係咧白天咧，我突然間 因為有陽光曬住。 唔係啊，我突然間諗起一個畫面咧，就是、以前圍村啦。嗱呢個就唔係拍指甲，係用兩個一蚊夾須啊。唔係，因為咧件事係咁啊，因為咧我住隔離有幾間屋咧，有一個叔叔好得意嘅，佢咧係好中意嗱，即係我覺得呢啲嘅行為咧，其實係應該匿埋做，而唔應該光天化日之下做嘅。咁但係 同掹鼻毛一樣， 冇錯啦，即係呢一啲其實係比較私人嘅嘢嚟噶嘛。但係嗰位用兩個一蚊夾須嘅嗰位叔叔咧， 好高難度， 佢點 即係有如啊，我哋夾嗰啲乾燒伊麵一樣啊，喺酒樓。 冇錯，但係咧佢係坐喺自己屋企門口擔張凳仔，坐喺屋企門口攞塊鏡咁樣整。點解咧？就因為咧好多時喺圍村啲兄弟啊嗰啲咧，佢哋日頭咧係好少開燈噶。 哦， 相对比较少嘅，系、 okay, 啦，即系冇乜必要唔使开灯啦，咁样 ，even 要睇电视嗰啲咧，都系黑咪蚊间咁样去睇电视。咁我会觉得系因为，唔使开灯啦，你出面光啊，系啦，咁就搵两个一蚊啦，咁咯，我觉得系咁。 灭数，小弟曾经同个同房玩过一个游戏， 点样啊？ 因为嗰时读紧大学嘅时候，有时上堂好闷噶嘛。咁啊搣下搣下啦，跟住發現咦原來大家都有搣須嘅習慣，不過你睇邊個搣得多啲啦。咁跟住之後我哋有本 notebook 啦，咁搣完之後咧就黐喺本 notebook 嗰度，然後嗰晚翻到去對，咦你嗰度四廿幾條喎，我嗰度今日多啲咁樣。 哇！嗱，頂接受唔到， 我 意思啊，各位聽 眾，要 PG 啊呢個。 咁啊講起搣須咧，我諗起呢一首歌啊。 你唔係因為指甲嘅咩？ 唔係因為搣須翻到嚟。哇！這個聽真是本年到最佳啊！一哥揀的這首歌， 到最後贏了。Try to remember all these years, we shared the laughs and shared the tears.That forever it would be. I realize you lied to me. I still hold on, still give days when we were young. You play with my heart, you play with my mind, but I miss you finally. Right from the start. 为什么当日揀这首歌啊？ 哦，因为另外一首歌 Trademark 嘅 Only Love 啊，第一头两句啊嘛 ，Two A.M. 啊 ，And the rain is falling，、啊、就令我谂起 Trademark 啲歌咁样咯。但我估唔到同 Miss Show 有关嘅。 如果头先大家食紧饭嘅话，你当冇听过真系唔好意思，我冇谂过阿一哥开呢饭真系。 Miss Show 唔系我讲先嘅， 我冇人叫你吵噶嘛，你明唔明啊？ 好啦，我哋转头翻嚟咧就有真正嘅黄金嘅旋律啦。將會有咧就五加年前輩拉屎一集嘅訪問啊，轉頭見啦。 香港電台新聞報導。 晚上八點半，由鄭浩景報導新聞。三隧分流方案第二阶段的分时段收费将会在12月10号清晨5点实施，星期一至六每日分三个时段不同收费，朝早和下午繁忙时间私家车行西隧收60元，红隧和东隧收40元，一般时段三条隧道或一收30元，非繁忙时段或一收20元。星期日和公众假期私家车只会分两个时段，早上10点15分至到晚上7点15分收25元，其余时间就收20元。不同时段之间有收费差距，会设立过渡收费安排，每两分钟递增或者递减2元。当局会增设显示屏展示最新隧道费，不希望驾驶者为了避开较高收费而加速或者减速。运输署期望实施之后，繁忙时段整体过海车流量减少 5%， 私家车和电单车减少 10%， 预计可缩短过海车龙。港铁表示高铁香港段今日开通湛江西新线，增设江门、开平南、阳江、茂名和湛江西五个新站点，连接江门、开平一带的著名侨乡和多个青年创新创业基地，网络覆盖拓展至粤西地区。今朝大约120名市民参加首发团，率先乘搭首班湛江西线列车到江门旅游，车站加派职员协助乘客，整体运作畅顺。港铁话新增的湛江西线每日提供北行和南行各一班列车，而往来香港西九龙站与广州东站以及福田站的列车服务亦都同日起加强。因应服务提升，高铁网络可以一程直达全国73个站点，包括大湾区七大城市。列车班次由每日182班增加至188班，进一步推动大湾区一小时生活圈。以色列与巴勒斯坦武装组织哈马斯的战斗持续，增加至超过2200人死亡，其中以色列有1200人丧生，加沙亦都有过千人死亡。聯合國表示，自上個週末以來，有9名工作人員在加沙喪生。巴勒斯坦紅新月會就說，以軍星期三對加沙的空襲造成4名醫護人員死亡。以色列全面封鎖加沙之後，當地唯一發電站因為缺乏燃料而停運。以軍除了空襲加沙，亦都向黎巴嫩南部發動炮擊，回應黎巴嫩真主黨以反坦克導彈襲擊以色列北部的軍營。阿富汗西部克拉特省再發生6級以上強烈地震，在一個星期內第三次，衛生官員說造成一人死亡130人受傷。地震在當地清晨5點左右發生，震央位於首府克拉特市西北部。美國地質勘探局錄得強度為 6.3 級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有目擊者說感受到持續大約15秒的震動，台面的物品散滿一地，民眾之後前往戶外空地避難。 克拉特省，在上個週末先後發生兩次 6.2 級淺層地震，衛生官員將死亡人數從2400多人下調至超過1000人，解釋是因為偏遠地區通訊混亂導致重複計算。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听朝有一两阵微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4至29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听日初时离岸风势清劲，展望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依家气温25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与 CEO 对话20年， 今集的嘉宾是 合华实业有限公司主席胡应湘。 借钱很容易，但还钱很困难，最好你能够尽快的时间就还清了它。所以我们合华有个传统的，我借到钱回来不要开香槟，还钱那天才开香槟。 与 CEO 对话， 星期日下午2点到4点， 香港电台第一台播出。 香港中文大学 EMBA 课程全力支持。 持竿踏冰，圆梦青春。港台电视31国剧夜场《冰球少年》， 为了令每位演员演绎冰球选手更加神似，制作组特别请来专业冰球指导，提供一对一冰上培训，力求每场比赛甚至每个挥杆动作都达至专业水平，真实还原冰球的刺激和热血。 国剧夜场《冰球少年》，星期一至五晚9点半，港台电视31。 饮食业员工都要注意安全，记住四个 D。奇利啲，保持地面乾爽，就唔惊会跣亲。小心啲，刀一用完就要放翻刀架。做足啲，搬重嘢要注意姿势正確，或者搵人帮手。安全啲，拎热嘅食物器皿一定要戴隔热手套。跟足步骤，奇利啲，小心啲，做足啲，安全啲，翻工自然开心啲啦。 佢曾经喺黄昏嘅时段，为大家带嚟黄金嘅旋律。佢优雅嘅声线，温文嘅谈吐，咁多年嚟从来都冇改变。手下留情，十月呈现，有请香港电台嘅好朋友。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係伍嘉年。 仲有一个我想问埋咧，因为咧网上面有啲历史记载啊，就话 Eric 前辈系有份搞18区粤语歌唱大赛， 唔系啊，系直情我搞嘅， 系点样噶嗰件手上 18区粤语歌唱比赛咧，就系嗰阵时因为香港分咗18区，咁就民政处咧就系希望可以 promote 唔同嘅区别啦。咁喺嗰個嘅環節裏面最好就搞歌唱比賽啦、 嗯。 但係其實歌唱比賽之前咧，市政局好多歌唱比賽我已經做緊㗎啦，已經。好似而家我哋知個錄音室裏面咧，我哋做 audition 啦，咁好多人嚟唱歌啊，咁樣叮咁樣之類嗰啲啦。咁呢啲咁嘅有嗰時好多組別㗎嘛，又有流行音樂組啊、民歌組啊、歐西流行歌組啊、國語時代曲組啊，好多組別㗎嘛。咁、我已經做咗好多次呢啲嘅監製㗎啦，跟住我又去做埋司儀啦。咁到後來咧就係、是十八區開始要推廣嘅時候咧，咁就做呢個18區業餘歌唱比賽。咁嗰陣時咧就係由香港有一個傳媒機構啦，同埋即係一個唱片公司咧，就做嗰個幕後嘅主力嚟嘅。 哦， 錢咧就由香港政府俾嘅。咁我咧就做嗰個節目嘅編導，即係其實都要顧埋個監製嘅工作嘅。咁我哋要去18個區嘅區議會裏邊咧，去推廣呢一個 比賽。 哦，咁要得到佢哋嘅認同。因为喺佢区里面搞㗎嘛， 哇， 同埋要佢哋每一个区觉得你呢个节目呢係可以帮到佢哋嘅市民去做一个娱乐啊、欣赏啊，或者佢哋又要参加报名，好多嘢要佢哋搞。咁所以我去足全港18个区去 sell 呢样嘢。咁整个节目呢我最记得嗰係1984年嚟嘅。咁就做咗整整有9个月嘅时间。係冇停过嘅。因为点解呢就要报名啦。報名有可能參賽啦、我記得有成3000多人參賽嘅。每一個星期六、星期日咧，就喺我哋呢度咧做呢個 audition， 即係做試音。 咁啊請咗好多幾位嘅音樂嘅樂師咧翻嚟嚇，咁啊彈琴俾佢哋唱。 嗯， 嚟參加嘅人咧。有好多而家都系好知名嘅歌手 啦，十八區第一屆系边个冠军？大家知道啦， 系啊，學友啊，當然系嚇，佢系東區嗰度出嚟嘅， 東區嘅， 佢東區嘅， 哦哦， 佢嗰陣時我記得我哋去做嘅，嗰陣時同埋亞洲電視咧就一齊合作嘅， 嗯， 咁啊，我就同亞洲電視咧就係我哋做嘅 show 咧，佢嚟 cover 嚟拍嘅， 系， 咁啊，當然你要做埋電視嗰部分啦，無論 technical 好多嘢我哋都要照顧啦， 嗯， 係辛苦嘅。咁不過幸好咧就係有張學友出咗嚟，咁啊張學友就參加東區，一路贏上去都唔使諗噶啦。咁啊到呢個總決賽嘅時候咧，我記得幾個評判啦嚇，幾位都係啲樂壇裏邊嘅評判啊，即係而家好請評判即係離席去計分。一起身幾個評判咯，咁唔使講啦，梗係佢贏三條街啦， 唔使講啦， 係啊， 真係咁勁嘅， 係啊，不過真係好勁 啊！咁佢唱關正傑 啊， 大地恩情 係啊，係 啦， 咁我自己做個編導啊嘛，我要負責揾啲獎品翻嚟俾我哋嗰啲得獎者先得㗎， 乜都關你事啊，係啊， 咁點搞啊？即係咁唱歌梗係最好係唱片合約啦， 係 咁唱片合約你要揾唱片公司先至可以揾到唱片合約㗎嘛，係嘛？咁我於是乎就打開我嘅電話簿。咁然後打電話俾我啲啊唱片公司嘅老行專啦， 啊、 第一個電話打咗俾阿馮添之先生，即係而家 FBI 嘅，咁啊 Ricky， 我話我有咁嘅節目，咁嘅情況，喂，你可唔可以 offer 一個 contract 出嚟？ 嗯， 就係俾呢個冠軍嘅咧，咁我冇問題啦，得啦，咁出咗嚟之後，我哋俾張 contract 佢咯，咁其實係好簡單啫，簽咗張 contract， 唱得好唔好係跟住佢哋點樣發展嘅事啦， 係 咪？咁但係咁啱。張學友唱得好好，亦都出咗嚟喺歌曲裏面嘅表現啦，好多隻 hit 嘅歌出嚟，所以就成為咗而家變咗歌神啦。 讓我長長收花，像雲落下，柔弱柔弱如輕沙，徐徐落下，悠悠銀光中，徐徐涼風送，連莫放下。吹起了似婚纱，让那长长秀发曳摇落下。红脸红脸何悲伤，盈盈泪下。明媚眸子里，仍残留心碎，盈泪满腔，心里自是。有说话，静静地落泪，迷糊说话，又像刺绣中无言策划。想他 smile again，smile again，莫让旧日爱的死结搏着你 ，smile again， 那恶梦忘了吧 ，smile again， 就让我深深挚爱着你，忘了吧，不要想他 smile again。 咁即係當時阿馮添之先生就係代表寶記， 係佢係寶麗金裏面嘅經理， 所以就有學友第一隻碟啦， 係啦 ，smile 啦， 所以亦都令到呢個十八區業餘歌唱比賽咁顯客，就因為喂第一個就係張學友，係 咯係 咯， 跟住第二屆十九區啦， 九區 李克勤啦， 你係咪已經即係喺佢哋？初選啊，或者喺個區嗰度，你已經見過佢哋嘅。 見過， 即係已經見到張學友話。 見到， 或者李克勤話呢個不得了啦，已經。即係點？ 咁唔係佢嗰陣時咧，就好，佢哋好好怕醜嘅，好小朋友嘅，好小朋友嘅。咁但係佢唱歌，佢哋就哇咁。 即係一攞住支咪，其實就上身啦，所謂嘅。 以前講真都冇而家唱得咁好。但是他们已经是足够可以赢。 可以赢到。不过呢，即係聽阿 Eric 前輩講翻，其實呢 你搞18區或者搞19區的業餘歌唱大賽啦，其實複雜過你搞一個大型的歌唱比賽好多好多，即係攰好多，同埋你所花的功夫時間多好多。 因為你一 個對口單位好多， 一共咧做咗20個 show 嘅， 係係啊， 都係電視轉播嘅電視嘅 show 嚟嘅。因為每一個區做一個就18個啦， 18個 一個 semi final 啦，一個 final 啦， 即係全民造星，其實都係全民造星嘅另一個版本， 係好忙嘅一件 事，係好忙嘅事，係嗰個係好辛苦，做咗真係足足9個月冇停過，冇停過。 而18區歌唱大賽都係搞咗幾屆， 搞幾屆係咪19區之後又翻翻去一屆？ 好似翻翻去18區，但係就19區已經唔係我做啦。好似是我哋电视部做嘅， 哦，系，咁后来就即系有好多香港嘅歌唱比赛都出相继出现啦，咁亦都即系可以咁讲啦，其实你哋都可以话系掀起咗即系歌唱比赛嘅热潮嘅。 其实都唔可以系讲我哋，因为以前有星宝之夜啦， 系啱啱啱啱啱， 系啦，你有好多 talent quest 啊，已经好多呢啲歌唱比赛出嚟嘅，我自己都參加過 Talent Quest 啦，星報嘅我都參加過。 係， 你唱咩歌啊？ 唱咩歌啊？ 當時我係唱民歌嘅，唱民歌嘅，我呢度攞到第三名。 你自己獨唱，即係攞 唔係獨唱，我有 你對 我有我有兩個朋友，兩個同學一齊。嗰時仲喺即係讀緊大學嘅。 即係喺浸會。 喺浸會嗰陣。咁你唱咩歌咧？ 我唱咗，我哋嗰陣時唱咗一隻係Brothers Four 嘅歌，叫《出多媽的苦得細》。 啊，係啊。 Brothers Four 就都咁嘅歌， 啊真系噶， 系啊，嘅嘢，其实佢唔系日本歌， 请等等咁样，系啦， 咁佢呢只系日本嘅 melody， 但系佢填英文词嘅， 哦， 有出咁嘅歌嘅， 甚至后来 Brothers Four 我访问过佢哋四个嘅时候，我提起呢只歌，佢哋都唔记得咗，我哋唱过一只碟系有日本歌咩？因为佢里边其他咧就系嗰只碟咧系将所有日本歌嘅最流行嗰啲 melody 有唱日文嘅。亦都有唱英文填詞嘅，佢出過一隻碟。 哦，即係佢自己唱翻日文都有。 係， 哎呀，好得意喎！ 係啊， 呢個真係好得意。 點解你要揀呢首咁特別嘅咧？ 其實冇嘅，即係唱民歌有民歌，個個都要唱下 Peter Paul and Mary 噶啦，係嘛？個個都唱。 你點解你唔唱 Charles and Member 咧？ 啲多人唱。 咁我哋有即係要突出啲啊嘛。咁我同埋我嗰個 partner 咧，我同學嚟嘅。咁啊，好可惜佢舊年就啊離世啦。咁佢就係一個非常之出名嘅廣告人嚟嘅，死嘅強人嚟嘅。咁啊，另外佢仲有一位就係我哋三個吉他就三個和唱，佢唱 second voice 咧非常之準嘅啲音。咁我唱主音，佢 second voice。咁另外一個彈吉他嗰個非常之叻嘅啲吉他。咁我哋彈 rhythm， 咁佢個咁咪好豐富咯。我哋仲改咗個名叫 spectacles 啊。 哦，你哋嗰度嘢叫 spectacles， 因為我哋三個都戴眼鏡。 但係嗰首歌係唱日文 嘅 喎， 嗰首歌係唱英文嘅， 但係個名就係日文歌名。 係 啊，有趣喎呢個。但你又冇喺歌壇發展啦。哦，因為冇唱。 但你攞唔係啊？你攞第三其實都幾好 嘅 喎。 其實都幾好嘅，都係 咯， 起碼登到報紙咧。 係好勁啊！ 星報有張相 喺度。係啊，咁因為嗰陣時就未有唱片公司合約咯，有歌可能俾咗俾佢。 因為你講真，即係我哋好多嚇唱加班啊，喺電台個個都唱得嘅。 係。 由啊咸耀然啊嚇，阮兆祥啊， 有 不嬲唔使講啦嚇， 後來黃海芹啦， 黃海芹啦， 周慧敏啊， 珊珊啊，周慧敏呢個全部 沙 莉啊， 全部都得噶嘛，何嘉麗咁個個幾叻啊，咁啊其實係即係喺嗰個年代，如果講話你係六匹半都出咗唱片㗎，係 啊係啊係啊， 但係都唔錯㗎啲唱片， 天鬼風啊， 啲路葉未唱得幾 好聽，係啊係啊，衞生歌嗰啲， 唔係曾魯德。是一个教唱歌的老师 嚟，系啊， 歌唱得几好 啊！嗰个年代啲 DJ 歌手真系好鬼劲。 点解我哋啊？ 我哋唱唔到我哋。 啊，你哋得嘅， 即系冇办法啦。 你哋得嘅。 咁啊，即系一路就走来，就喺港台就一路工作啊， 系一路工作， 直至到系去到退休嘅日子咯。 咁 我谂港台无论系电视部又好，电台部嘅好多个岗位你都掂过啦，即系无论系。咪前啦、啊，管理层、啊、 差唔多， 即系一啲再高层次啲嘅工作，你都做过。其实你自己最中意做咩岗位？你中唔中意管人？ 讲真咧， 管人你中，你 管人系最难嘅嘢嚟。 中唔中意啊？ 管人最好唔好做， 系 系 唔好做， 系啊。 即系阿 Min 嘅工作咧，系辛苦嘅。 系 阿 Min 嘅工作其实好 creative 嘅，你要有好多方法，你要好多人对人嘅接触。 你要俾你嘅同事信任，我覺得呢個最重要。 同埋你啲同事通常都係三尖八角，好難處理嘅。 咁唔三尖八角做唔到電台。 係啊係啊，真係 好煩 嘅。其實真係好得意。 所以有陣時好得意，但係都成為好朋友嘅。 係， 即係我舉個例咁，我曾經做過呢、這、一個我哋叫輕談淺唱不厭，而家仲有冇呢、這個？ 有。係。 咁我做過呢個節目嘅監製。係。咁嗰、個節目就係凌晨兩點鐘開始嘅。咁我最怕咧就夜晚大概一點零鐘到咧，就收到主持人嘅電話， 好痛啊！ 係啊，發燒啊！ 發燒係啊，發燒 之類啊！係 咁點咧？ 咁我咪翻工咯。 你到啊？ 啊，梗係啦！你一點幾點揾人 制係喎。 咁、但係你第二朝點算？你要翻工 喎。咁都冇辦法㗎，咪晏少少你都要翻嚟㗎啦。 唔怪之間唔中好似會聽到吳嘉玲做輕談先乜嘢 啊？咁啊，不如而家係黃金的旋律 啊！我又好想知道邊一個請假請得最多嘅，又講緊 係呢個係你要。要做嘅嘢，咁啊，同埋咧就系我最记得，而家我哋有廿四小时广播，我做紧朝头早节目嘅时候咧，我哋就唔系廿四小时，我哋系由六点钟开始广播。咁啊，六点钟开始广播咧，我唔准时五点四十五分咧，就一定要翻嚟电台嗰度，因为我要发出一个信号，个信号咧就将所有我哋嘅广播站咧。是 line up 嘅、 哦， 我哋要發一個通出去嘅，咁、個通出去就 line up 咗一個 level 啦，或者即係或者講得簡單啲就嚇，咁大家都要嗰啲發射站要開著先有得播，如果我遲到咧就玩完噶啦，所以一定要好準時。咁、呢個亦都係即係我哋做播音人 係必須要嘅， 必須噶啦、 播到幾點啊？嗰陣時如果唔係廿四小時， 嗰陣時係播到曾經係一。点钟凌晨，但系就早啲，可以十二点都试过。 哦，咁样佢就冇嘢听噶啦， 就冇嘢听噶啦。 做到你六点钟又再 系啦，又再嚟过，又、曾经试过系咁样。 咁阿 Eric 前辈有冇试过一啲好紧急嗱？即系人有阵时真系有啲叫意外嘅嘢噶嘛？你有冇试过好问水先翻到嚟啊？ 我通常都冇嘅，因为朝头早嘅时候咧就好即系方便嘅。嗱，嗰阵时我同阿宋梅姐一齐 揸主持嘅节目啦。 系诶，嗰阵时唔系，嗰阵时我就住喺土瓜湾嘅。 哦，仲系土瓜湾。 系啦，咁佢就住喺码头围嗰度嘅。 系。 咁咧，我就揸住一架日本车仔咧，朝头早翻工嘅。嗰阵时咧就接埋佢一齐翻工嘅。 怪得 系啊， 一定系准时嘅，所以。一定準時， 唔怪之咧。 咁同埋咧，即係我哋要，即係喺嗰個節目開始之前咧，係有一隻歌咧，就係我哋嘅節目主題曲嚟嘅。咁啊，隻歌咧就啲前人流落嘅，就一定要係喺六點之前嘅三分零鐘就要播出嚟。咁、但係你嗰隻歌咧又唔可以遲播，又唔可以早播，因為你又要 time peep 之前， 要 嗰六秒之前係一定要完嘅， 係 唔可以飛。 點解要播首咁嘅歌？ 因為嗰隻歌咧就即係開台嘅歌嚟嘅，唔即係點解我真係唔知啦。 話俾大家聽，我哋個台開啦，今日 即係有嘢聽啦咁之類。 但係因為六點鐘先開台嘛， 係啊， 嗰首歌係前面要播， 前面嘅， 咁咪聽唔到咯啲人。 唔係開台嘅節目啫，但係收音機係開噶嘛。 系啊，你开住个收音机噶嘛，系 啊， 你可以开收音机噶嘛。 哦，有啲咁嘅规矩嘅，几得意喎！嗰、首歌系一定系嗰首歌嘅， 系一定系嗰首歌，一个录音带嚟嘅。 系有人唱噶系嘛？ 冇人唱噶，一只音乐嚟。 哦，音乐嚟 嘅。哦，有啲咁嘅规矩，我真系唔讲唔知道。 系啊， 因为所以我一定要去做呢一样嘢。 系 啊，同埋要准时播出嗰个带。如果唔系嘅话咧，冇办法啦。 真又唔会有个电脑好醒咁样帮你搞掂晒所有嘢。 所以后来就一路发展啦。咁即系我自己对呢、這个。音樂啊，同埋即係嗰個 technical 嘅嘢有興趣啦，咁、所以有電台有好多出去做嘅音樂會嘅錄音，甚至或者 balance 嗰啲係我做嘅，咁啊對我嚟講好大嘅幫助嘅，又或者係唔好嘅地方咧，就係去聽演唱會啊，我喺個坐喺度咧，我就睇下啲喇叭點擺啊， 職業病 出嚟就係、是。啊！嗰度呢个又厚咗少少啊，呢度圆咗啲喎，咁样收音啊唔系几好喎，咁之类吓。 哦， 有呢一个影响。 其实好明嘅，因为嗱，即系我哋冇阿 Eric 前辈咁专业，但系有阵时候，譬如我哋听到一啲嘢，会觉得硬系喂， 或者戴个 headphone， 你呢只 系啦。呢、這個真係爭啲，喂！佢條 music 係咪大得就係咪可以吞翻低啲？即係我哋都會咁樣咯，係啊！ 呢個就係我哋行業或者我哋個專業裏面係需要嘅， 係啊！ 甚至乎 我哋聽咗其他嘅， 甚至乎麥都係嘅，即係譬如唔同嘅錄音室出嚟， 當然啦，當然啦， 一定唔係 S two 六嘅呢個 係啊！ 即係我哋都敏感嘅， 點解啲聲咁怪嘅？咁即係之類，你會覺得有少少唔係好，即係唔係好啱位咯？所謂 我正所謂我以前同啲學生都講。就係話你播音，除咗你把聲係你嘅 資產， 你發源就係你嘅聲音， 但最紧要都是你要适用个咪。咁嗰个咪点解你会用佢个声会变得好或者唔好呢？其实是你唔理解嗰个咪嘅运作，或者系边一种嘅咪系应该点样用分，系嘛？你好似譬如话，我哋而家有啲靓嘅咪听古典音乐嘅，要录音嘅或者系唱歌嘅，用 Norman U87 咯。而家好似啲 AKG 嘅呢啲，有啲系 directional mic， 有啲系比较系可以 close range 一啲嘅，有啲系唔得噶嘛，系嘛？咁點解我哋要加個膜喺度，唔會噴咪啊，或者之類？咁你要留意呢啲地方，你先至掌握到你自己嗰個播音嘅聲音係點樣調校咯。 係，同埋唔同地方，即係譬如我可能你想去十大中文金曲嘅嗰個頒獎台上面去做你嘅 MC 嘅時候，你攞住嗰支咪又同你直播室裏面嗰支又唔一樣嘅喎。 係啊， 即係你點去配合翻個咪，令到自己嗰個資產，即係自己嗰把聲係可以做得最好咧？咁係啊，呢個係真係要，我覺得要除咗了解之外，我仲要經歷過一啲時日嘅洗禮啊。 你要試咯，可以 冇錯， 我哋都有大大小小嘅職業病， 真係有唔一樣。 咁你屋企套 HiFi 系咪好劲啊？ 我唔系，而家绝对唔系。我哋好多时候都喺啲录音室里边啦吓。有一样好处咧就系、是，以前我哋咧就系好醉心呢个行业啦。所以我哋有机会咧，夜妈妈我哋就走去啲唱片公司嘅录音室里边咧、去睇人哋录音。 可以咁啊，原来 即系其实。即係， 因為行內人 可以嘅， 大家 friend， 即係大家都咁熟，係嘛？即係有陣時，即係我睇咗好多係第一次去錄音室裏邊出唱片嘅歌星，佢錄第一個我都坐喺度。咁、我嗰陣時咪可以從旁邊睇下人哋嗰啲監製點樣去控制啲聲音，點解佢唱呢只歌嘅其中嗰一句，佢覺得要重唱，或者喂你 flat 咗喎呢只歌，點解係 flat 咧？點解你會咁唱會好啲？喂你個感情個表達應該點樣去做啊？呢啲就係從中我哋可以吸收到嘅。咁呢啲亦都成為咗你節目嘅內容啦， 係 嘛？即係每一隻歌點解要揀個咁嘅 key？ 一定除咗要就嗰個人唱歌佢唱到之外，每一歌要揀呢個 key 都有佢嘅 signature 喺度，有佢嘅 color 喺度。 係 點解佢要咁用呢個 key 嚟唱呢隻歌咧？外國就好講究嘅。其實香港都好講究，監製點解要做呢樣嘢咧？或者監製喺呢啲地方裏面點樣去令到嗰個歌手好舒服咁樣去抒發到呢個感情，係唱到落隻歌裏面咧？係咁呢啲冇機會接觸噶嘛？我哋就好多時候兩點鐘嚇坐喺度走去聽人哋， 哇真係好喎、 啊！ 以前樂壇又咁好玩 係嘛？係 啊， 聽到。其实真系有好多好叻嘅人咯，即系譬如个监制，点解佢只耳仔佢可以一听，然之后究竟佢应该要点样唱系最好啊？我觉得呢啲人真系好犀利， 唔系净系听，即系啊， 冇错，系啦， 好声音，即系佢哋嘅评嗰啲评选嘅评审系点样去讲？即系我哋身跻身咗喺嗰个环境里边，你都话啊。边个录音室嗰啲鼓声出嚟好、啊？边个录音室边度系好、啊？呢、這个咁样嘅声会好啲、啊？点解呢个唱片公司出嚟个声，佢要做到个 base 咁大咧？呢一啲系我哋喺从中学得到嘅。咁你就成为咗节目嘅内容啦。另外一样嘢就系录音室里边，除咗啲咁靓嘅大嘅喇叭之外，佢哋有两个好细嘅喇叭。因为点解？因为每个人屋企未必有一套好靓嘅 HiFi 去听，个个都系拎住个收音机仔嘅啫嘛。咁收音机仔听到嘅，咁咪已经够啦。但系如果你做到 HiFi 嘅 quality， 可能啲收音机仔听唔到噶嘛。咁佢要做调校咯。 哦， 系嘛？呢一个就系 monitoring 嘅一个方式。 哦， 每一个工具其实都有佢存在嘅原因啊！哇，好犀利啊！But I see your true colors shining through. I see your true colors. And that's why I love you. So don't be afraid to let them show your true colors. True colors. A beautiful fool like a rainbow.Show me. 真係好啊！我未見過歌手錄音可以去即係錄音室度睇佢錄啊！我未見過真 係。但係我覺得更好嘅係咩呢就係、是、你揀嘅歌。頭先你揀 Smile Again 瑪利亞咧。阿飞哥听到咧如痴如醉，佢仲忍唔住无言执嘛。 啊得，飞哥词好写出嚟噶啦，冇嘢讲。 跟住佢就 smile again。 系咪你嚟噶嗰个和音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九点由郑浩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i, it's Uncle Seal again. 最近有个听众问萧叔叔 whom 呢个字点样用 whom？ 第一件事 whom 呢个字咧系只系喺 formal 嘅情况之下先会用嘅，否则咧。听落去咧，你如果口语同朋友吹水咁咧，你用 whom 呢个字咧，人哋就觉得啦，哇，使唔使啊？好怪嘅。OK， 好啦，第二件事要留意嘅咧，就系好多人咧，即使系 formal 嘅情况咧，系会用错 whom 呢个字嘅，系好多时候系佢以为 who 嘅 formal 版就系 whom 咧，咁就几时本身用 who 嘅情况之下，我都用 whom 咧，咁就系错啦。OK， 有时系要用 who， 有时用 whom， whom 系 whom。譬如我一个问句啦，边个做嘅 ？Who did it？ Who did it？ 咁我哋只可以用 who 而唔可以用 whom did it 嘅。个原因咧系我睇翻 did 呢个 verb 咧，做呢件事嗰个人系呢个 verb 嘅主语嚟嘅，系某某人 A B C did something。OK subject 嚟嘅。咁呢个时候咧，我嗰个 who 咧，嗰个问句前面嗰个字咧，我就只可以系 who 而唔可以系 whom。Did it 嘅 ，OK， 无论你个 formality， 无论你有几正式或者唔正式都好，都系用 who 嘅。好啦，如果系一个好正式嘅场合，我想问 who did you kill？OK，、okay, 你杀咗边个 ？OK，who did you kill？ 咁你见到 kill 呢个字呢个 verb 啦，咁嗰个人 who 咧，你想问嗰样嘢咧系呢个 kill 字嘅 object not subject。kill 后面嘅 ，OK，you、okay? killed A B C 咁啊，咁呢个 A B C 系个 kill 后面嘅 object 嚟嘅，咁咧我问呢个 who 嘅时候咧，喺 formal 嘅情况之下，我就可以用 whom 啦 ，whom did you kill？whom did you kill？formal 情况就可以咁用啦。我哋下一集再俾多啲例子帮助大家记忆。好，讲到呢度，拜拜。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嘅问题咧，欢迎到我哋嘅 IG Uncle Shu O T H 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萧叔叔。 有请今个星期嘅嘉宾，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系伍嘉烈。 時間關係咧，我哋要問一樣我好想問嘅嘢啦。係咧，我覺得最喺港台啊，對我嚟講最神秘嘅地方， 亦、 都係曾經由 Eric 前輩你管理嘅，就係叫唱片房 啦。係啊 ，library 啊。嗱， 不如你講啊，香港電台嘅唱片房有幾咁勁？即係點解係一個咁寶貴嘅資產呢？ 因為我哋喺香港所收藏嘅唱片咧，由黑膠唱片咧，我哋經歷咗好多唔嘅年代。 係 有啲地方，譬如話喺大陸。百代唱片公司佢哋喺上海做嘅唱片我哋都有，因为嗰陣时即係吓30年代啊嗰啲制作嘅唱片啊，即係你熟悉嘅咩嘢上海 啊或者 白光啊 白光啊即係你话全部啲名曲啊都有，都文教时候有好多系吓即係要创新要毁坏嘅嗰啲就冇咗嘅我哋都有。咁、而且呢東南亞好多其他地方出嘅唱片咧，我哋一定都會收藏。咁、所以我哋有好多呢啲唱片，由78轉或者甚至最早嗰啲轉到好快嘅頭都暈埋嗰啲唱片，我哋都有喺度、唯一嘅最大嘅問題咧，就係呢啲唱片嗰個收藏，係一個好大嘅問題，因為黑膠唱片你要保存得好好，如果唔係咧，佢就會舊嘅啲膠你會爛啊咁之類。 咁呢個就係即係唱片房一個好重要嘅責任。咁點解會你話神秘呢？以前唱片房係大家可以行出行入拎個唱片出嚟，唔係話好似你喺百貨公司裏面行出門口，你唔記得俾錢佢會響噶嘛？呢度冇噶嘛？呢度你有陣時有啲同事啊拎咗翻嚟聽，又唔記得拎翻啦翻嚟啊！咁啲唱片嗰啲係好寶貴嘅資產嚟嘅，所以走咗出去咧。翻唔到入嚟，所以唱片房一定要系封闭嘅。 哦， 系啊，一定要做一个手续，你系借一个唱片，咁就系要还噶嘛，即系借书一样。我自己发觉咧，嗰阵时就系因为唱片越嚟越多啦，开始亦都有好多 CD 可以出现啦。旧嗰啲唱片要咁大嘅处理嘅方式，或者要咁大嘅地方去储存咧，其实系好费人力物力， 嗯， 又费钱嘅，所以咧。希望將佢 digitize， 所以 digitize 即先係要 digitize 嗰個 catalog， 所有同事如果喺自己個電腦上面咧，可以透過一個 system 可以去睇到我哋唱片房裏面有咩唱片，我哋可以最好啊，仲可以聽一聽其中嘅一段，咁然後你好似去網上購物咁樣。 去听啊， 去试睇，然后咧你就 book 咗个唱片出嚟，呢个系我哋最想做嘅。咁、当然咧嗰、那个过程以前嘅。digitization 咧好贵好贵， 诶，你要 real time 做嘛？ 你个 storage， 你谂下以前嘅一，唔好讲一个 T 咧，一个 gig 都鬼咁贵啦，个 hard disk， 咁所以我哋喺嗰个过程里边就尽量做，咁啊先做咗个 catalog 先，咁啊但系做咗 catalog 都系一个一段好长嘅时间啦，啊都要到我退休之后都我谂佢哋仲系继续做紧啦，啊咁所以而家就如果你喺个电脑上面可以睇到啊边一张唱片里边。嗰啲歌可以起碼列曬出嚟，有嗰個時間，作曲嘅人係邊個，唱嘅係邊個， 基本資料， 基本資料你可以揾得到，就唔使話走去唱片房。如果你話而家個唱片房咁細就可以抄下抄下啫，你越嚟越大啲唱片幾多，日日出咁多，嗰啲唱片我哋點抄？抄唔到嘅，冇可能走入 中央圖書館一樣啊，個藏量 係冇可能噶嘛。咁所以呢一個 digitization 嗰陣時就係、是。我就其實亦都有兩個原因嘅，第一個就係政府要減少呢個經費咧。咁唱片房咧，我哋以前有22個 staff 嘅，咁我哋要 cut 一半嘅 staff。咁唯一係要做 digitization 先可以做到呢一樣嘢。咁所以我就其中我管理嘅呢一部分咧，咁就同我哋嘅 MIS 嘅 manager 咧就一齊合作，咁就佢設計咗一個呢個嘅 system 出嚟。咁、另外一方面咧，第二方面咧就係因為個 copyright 嘅問題。咁、copyright 咧就 IFPI 咧同埋 cash 咧就要收我哋錢噶嘛。咁、我哋點證實到我哋播幾多歌，播咗幾長時間，而佢又覺得我哋係啱嘅咧咁？咁、你點對咧？好多時候就要 check 啦呢樣嘢。咁如果我哋播啲歌能夠做咗 digitization， 而喺電台嘅播放嘅系統上面咧。呢啲歌係可以 register 到出嚟，咁我哋每日 print out 一個，或者唔好 print out 啦，我哋有個 lock 已經搞掂啦，慳翻好多功夫嘛。 咁就亦都係喺你嗰個年代就開始去 develop 呢一樣嘢啦。 係， 我就唔使好似我哋以前咁啊，逐張填啦。 係啊，以前 其實你覺得好啱，我哋冇填都有陣時唔記得填， 係啊， 佢唔知噶嘛。 因為我哋喺對面街嘅時候，真係要揾支筆， 我哋都係。 系啊， 系啦，即系每播一首歌，你一定要写翻低。有阵时 要一息一份有三张纸。 系啦，因为咧以前其实好好笑嘅，我哋都系做通宵节目开始啦。你谂下通宵一晚， 咁咪播成几十只歌。 咁你最初做嘅时候，你最初做嘅时候，你仲系做唔到话播完呢首歌即写，因为你会好紧张，跟住落嚟嗰啲歌点算咧？咁就整咗一。动碟喺度咧，完咗节目仲慢慢喺度罚抄， 已经好眼瞓咯嗰阵时。 系啊，抄啊，真系。 系啊系啊。 而我所知道，即系香港电台嗰个 library 咧，就唔单止净系有歌啦，甚至乎一啲即系珍贵嘅节目啊， 有晒 广播剧啊， 冇错。 一啲 archive 啦吓，都系你哋要需要去处理。 连 open wheel 都有， 有， 好劲啊！ 甚至乎以前啲 cartridge 啊，好多即系 嗰啲年代 嘅 乜 嘅录音系 都有喺度，咁所以入边其实真系好多宝藏， 系啊， 可以抄到好多嘢。 所以其实我哋好想入去噶，真系唔得。 我想 tour 一次，喂，有啲咩好嘢？因为我哋都好想听翻以前啲节目啊，或者抄翻啲珍贵嘅物件。但其实入边系真系有好多 系啊，其实即系有好多系失传咗啦，即系我自己做过好多访问， 咁啊，好多訪問都好好好珍貴。 訪問佢哋都會 好多訪問好珍貴嘅，即係我有做過鄧麗君嘅訪問啊，之類嗰啲，你揾翻出嚟咧，其實喺而家嚟講，哇，好 value 噶嘛，係嘛，好有嗰個價值喺度。係啊，甚至或者如果係外國歌星，通常嗰陣時都係我訪問。 係 你訪問過我訪問過 Elton John 啊，訪問過Patty Page 啊咁樣，咁嗰啲 Helen Reddy 啊、John Denver 啊嗰啲，佢都唔喺度啦嘛。咁呢啲變咗係好 valuable 嘅。好有價值嘅訪問 嚟，如果可以啊，再將佢再擺翻，不過當然比較複雜啦呢件事，上翻去而家嘅 阿奇 網啊， 係啊係啊， 大家可以重温翻， 係啊係啊係啊， 更加值即係珍貴添啊， 係啊， 咁啊你俾啲意見推動下再，我哋都好想聽翻嗰啲， 又或者可唔可以咧，即係申請到有某一啲嘅同事咧，可以入去 library 裏邊咧下一轉啦，我哋真係好想， 做個 tour 啊，我覺得嗰件事係好正，即係你諗下你哇圍繞住你全部都係好多好多好多。數唔盡咁多嘅歌，你可以入去好似你以前咁樣咧，攞呢個出嚟聽下先。 我哋嗰陣時比較 幾正啊， 係啊。喂嗱，咁啊，真係時間嘅關係啦，我哋咧首先真係要多謝 Eric 前輩。 我真係聽 呢兩個禮拜 激死啊！ 即係佢將咧呢個廣播95年入邊嘅好多嘅歷史都講咗俾我哋。 但只係講三年嘅嘢嘅啫，仲有九啊幾年未講。 嗱，退休之後你都繼續有喺唔同嘅崗位度參與廣播啦，到而家你間唔中都會可能都會分享。下做电台嘅经验啊，但你仲想唔想翻嚟开麦噶？ 即系呢一个系一个困难嚟嘅，因为点解咧？已经自由惯咁耐啊嘛。咁啊，同埋咧做节目咧，最紧要就系你一定要喺个时间里边，无论你点样都好，你一定要出现。 系， 嗰个时间系规定咗嘅。The show must go on， 你嗰样嘢系一定要做嘅。咁变咗你嘅生活咧，你要跟住呢一个 schedule 咧调校。咁啊，自由咗咁耐咧，有陣時又有好多唔同做嘅嘢嚇，唔同嘅生活嘅模式咧，就未必配合得到，呢個係一個因素。 但係如果會唔會係即嗱，譬如好似《恬淡情懷》咁樣啦，《恬淡》我覺得係一個好正嘅節目，因為五日有五位主持，即係話可能一個禮拜。 一日啫， 系啦，一日啲嘛。虽然系要真系喺嗰一个时间翻嚟，但系如果系咁样嘅 offer， 你会唔会制噶？ 比较难，我要考虑下咧，考虑下。因为点解咧？因为我哋一路经历咗咁多咧，即系其实如果我哋仲喺度霸住一个时间咧，你就冇咗一个机会俾后边嘅。或者係後生啲嘅，或者佢哋係好想做嘅人咧，就有個機會去做，因為 airtime 始終都係得咁多嘅啫嘛，係嘛？咁呢個都係我哋一個顧慮嚟嘅。咁你話啊、哦，當然落好似而家落偶然俾我喺度亂噏一下咁，又幾 OK 嘅。但係如果你話要做咧， 大裨益㗎，好開心啊！聽到同埋咧，即係如果大家有留意今次嘅呢個系列咧，我哋都俾翻少少甜頭。大家就係大家會聽翻啦，阿 Eric 前輩介紹嘅一啲黃金嘅船，咁、 啊、 都可以慰藉下大家。 係啊， 咁、 啊、 但係我哋即係時間有限啦。嗱，今次咧多謝阿 Eric 前輩上， 唔好係多謝你啫， 同埋分享咗咁多靚歌啦。咁、啊、我哋大把機會，我哋再好多嘢仲想請教你嘅、 哦啊， 或者你聽到手下流程有咩唔對路咧？你好似當年嗰啲喂。留一下， 喂唔掂喎， 呢個名喎，嚇 ，Brothers Four 好唱呢首歌嘅喎，你記得直接話俾我哋知得噶啦，嚇， 係， 好啊， 多謝曬吳嘉烈， 多謝曬， 多謝兩位， 多謝曬 ，OK， 好，拜拜。 We were waltzing together to a dreamy melody when they called out, change partners and you waltzed away from me.Now my arms feel so empty as I gaze around the floor, and I'll keep on changing partners till I hold you once more. Though we danced for one moment and too soon we had to part in thatWonderful moment, something happened to my heart, so I'll keep changing partners till you're in my arms and there. Oh, my darling, I will never change partners again.Thank you. too soon we had to part in that wonderful moment. Something happened to my heart, so I keep changing partners till you're in my arms, and then, oh my darling, I will never change partners again. 流程独家呈现伍嘉廉黄金的旋律。 在我黄金的旋律节目里面，很多听的听众都说你专播那些去了世歌手的歌曲，没办法，因为这些是真的金曲来的。好像我很尊重的一位音乐人，电台的节目主持人 Uncle Ray 这样，我曾经同佢一起合作节目嘅时候咧，都有经过关于呢一位歌手嘅，佢嘅名字就叫做 Matt Monroe。1985年嘅时候咧，佢因为肝癌逝世啦，咁好可惜。佢唱过好多嘅好歌咧，到而家我哋都有可能咧系喺电台里面听嘅机会都比较少一啲噶啦。呢一位曾经喺香港当英兵嘅时候咧，就参加好多香港嘅歌唱比赛，后来成为咗一位国际巨星嘅 Matt Monroe。其中有一首歌咧，我好中意啊，叫做《Walk Away》。 I say, walk away, just go. Walk away and live a life that's full with no regret. Don't look back at me, just try. 再次多謝伍嘉廉前輩，特別我真的覺得呢一 part 嘅黃金的旋律是非常之好聽啊！因為很多佢介紹的歌咧，就即係一部分啦，其實我係未聽過，但係覺得好聽喎，咁樣。譬如呢首 Walk Away 都係啊， 係好有文化嗰種感覺嘅， 即係好黃金的旋律， 亦都突顯咗我哋其實真係冇乜文化，拍埋一齊就知咩料 啊！咁啊，我哋一陣間咧九點半之後咧，就再有呢個我哋嘅私夥版嘅黃金的旋律啦。咁今晚咧，我哋即係既然講到黃金的旋律，我有一首好黃金嘅歌咧，我係好想播嘅。 頭先阿一哥咧就問我哋今晚其實係咪係國語定係 廣東話啊？ 廣東 冇錯啊， 廣東華語啦，係華語啦，係。 咁我有首歌好想播，因為我喺呢度應該未播過。呢首歌，我终于可以今日咧试下播下呢一首歌啦，哇！喺我眼中呢一首歌系一首绝对嘅黄金嘅旋律。 咁熟嘅 呢首歌咧，我系未试过喺本台播噶。正所谓日防夜防，冷战难防。主唱姐已经望过嚟啦。呢首歌。我在港台伟大的 library 真的找到 啊！真的假的？哇，厉害啊！这个 睡意朦胧的星辰阻挡不了我心尘，多年漂泊日夜残风露宿，为了理想我宁愿忍受寂寞饮尽 那份孤独，抖落一地的尘土，踏上遥远的路途，满怀痴情追求我的梦想，365日年年的度过，过一日心一程，365里路呀，越过春夏秋冬，365里路呀，岂能让它虚。 嗱，我哋咧而家喺咪前咧，成日讲噶啦。就话咧，我哋嘅伟大嘅控制员啦，我哋即系交情匪浅嘅阿飞哥邱继飞先生咧，其实佢系一位专业嘅歌手嚟嘅。 冇错啦，阿飞哥把声系点样？大家即系一听认知。 点解我哋成日揾佢录嗰啲国语嗰啲咬字咧，几标准？ 系啦，冇错啦。同埋呢首歌其实以前有另一位歌手唱过，但系嗰位歌手据闻就系话向住阿飞哥话甘拜下风。 从来没有消失过。即使时光渐去，依然执着。自从离乡背井，已过了多少365日？365里路呀，从故乡到异乡。 接受訪問啦，佢呢首歌叫《3650里路》定係365里路咧？365係嘛？365，佢寫3650 里路喎， 封面寫錯啦。 哦，因為跟咗3650嘢啦啦啦啦啦啦啦， 從少年到白頭嘛。 係啊，但係咧，阿一哥頭先咧望住只碟咧，可以話係回味無窮啊！我相信佢而家應該係上網揾緊，睇下有冇得 download。 冇啊，我揾過冇啊，我本來想陰阿飛哥好耐呢單嘢，真係。就因為伍嘉廉前輩講到我哋本台嘅 library， 係咯， 即管去抄下， 真係好強， 真係包羅萬有， 真係好強，唔好講笑，對面街好多歌都有， 係啊，滄海遺珠可以話係。 冇錯啊，飛哥頭先走入嚟咧，即不禁搖頭嘆息一句：，哇！呢隻碟我都冇 啊！ 但係咧，我想講當年咧喺對面街咧，好多人都有喎。 收咗幾多錢唱啊？呢首歌有冇收？ 有冇得分紅啊，飛哥？ 冇 啊， 係啊。我哋即係聽完呢首歌，對阿飛哥係肅然起敬，可以話。 每日播一次 啊！係啊，金曲挑戰站啊，搞呢首，捉佢上網啊！嗱，可能好多聽眾冇聽過，我哋 係啊， 煲起佢， 當新歌咁聽咯，咩啊？ 香港電台新聞報導。 九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新一届乡议局就职礼致辞嘅时候话，期望乡议局未来喺三方面与政府合作，包括团结服务社区。佢话上半年完成乡郊代表选举，进一步贯彻爱国者嘅原则。喺完善地区治理之后，新一届区议会将会喺明年元旦就任。 向委会主席，身为区议会当然议员，将会继续是政府与新界居民之间的沟通桥梁。不少人亦都在关爱队服务，期望他们配合政府更有效策划地区服务，团结香港。廉政公署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举办为期七日的大型基建反腐治理专业课程。廉署话有21名来自13个非洲和亚洲国家的中高层反贪机构管理人员参与，香港和澳门亦都分别有4名和2名代表参与。课程今日是最后一日，期间安排学员到访本港机场，以及明年启用的深中通道以及港珠澳大桥等的项目。他们亦都和国家反贪机构交流，而廉署分享案例和防贪知识。发展局亦都有派员讲述本港在发展项目的防贪措施。因为向境外非法提供国家秘密，在北京被判处有期徒刑2年11个月的澳洲籍华裔记者成雷，刑满之后依法被驱逐出境，已经返回澳洲。澳洲总理阿尔巴内塞形容成雷非常坚强，所有澳洲人都热烈欢迎成雷安全归来。在北京，外交部说中国司法机关依法审理案件并且作出判决，成雷各项权利充分获保障，澳方的领事探视、获得通报等的领事权亦都获得尊重并且落实。发言人重申中方对中澳关系发展的立场一贯而明确，强调健康稳定的中澳关系符合两国与两国人民利益，亦都有利于地区与世界和平稳定。中方愿意与澳方一同推动两国关系持续改善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日本北海道札幌市放弃申办2030年冬季奥运会。日本奥委会主席山下泰裕和札幌市长秋元克往举行记者会。秋元克往说东京奥运会竞标舞弊丑闻让民众对申办奥运产生较大不信任感，亦都担心举办冬奥会的最终开支会好像东京奥运一样超出预算。山下泰裕说会探讨2034年之后申办冬奥的可能。东京奥组委执委会前委员高桥智之因涉嫌收受巨额贿赂，去年8月以来多次被捕，多名东京奥组委前官员和多间公司其后亦都被起诉。丑闻曝光之后，民众对举办大型国际赛事的支持度明显下滑。札幌市有近70%受访民众反对申办2030年冬奥。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33,846点，升107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4,374点，升16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2，日元148.98，瑞士法郎0.902，加元1.36，人民币7.3。英镑对美元1.231，欧元对美元1.062，澳元对美元0.642，新西兰元对美元0.602。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69.89美元，卖出1,870.5美元。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听朝有一两阵微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4至29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听日初时离岸风势清劲，展望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依家气温25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与 CEO 对话20年， 今集的嘉宾是 合摩实业有限公司主席胡应湘。 解决一件个问题的时候，第一样嘢认清咗喂个问题喺边度， 知道個問題啦，咁然後就揾辦法。逢係問題，梗有得解決㗎。嗱，工程師咧，你用簡單嘅辦法去解決複雜 問題。 與 CEO 對話， 星期日下晝2-4， 香港電台第一台 視像版本會喺同日下晝5-6， 港台電視31播出。 铝枪的枪铰和螺丝如果松脱、锈蚀或者变形，成道枪就有可能甩出来，造成人命伤亡和财物损毁。如果发现枪户有任何松脱迹象，或者枪铰太紧无法开关，就要即刻找合资格人士跟屋宇署的标准和程序检查和维修。还有，千祈不要在线枪道晒衫或挂杂物，记住要妥善使用和保养枪户。 国剧830，原委大院， 林志伟第一日担任院长联络员，艾先知就同佢讲： 其实我呢一度好简单，拎袋蒸水开车门，我都惯咗自己做。你只要做好你嘅本分咁就得噶，最紧要系有责任心。 事实又系咪咁简单呢？ 国剧830，原委大院，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8:35， 港台电视31， 凌晨12:00精彩重温。 眼界有几远，成就就有几大。粤港澳大湾区将香港、澳门和广东九个城市打造成国际化的经济文化生活中心，为香港带来无限新机遇。随着大型跨境基建陆续开通，大湾区城市的联系就更加紧密了。探索、认识、把握粤港澳大湾区，详情请浏览 bayarea.gov.hk。 聚焦香港及国际体坛，陪你一起紧贴体坛盛事，港台体坛123。 今个星期我要多谢你，找嚟亚运风帆银牌得主魏伟恩，同大家分享佢嘅摘银经过。 梁礼勤、 李丽、 叶允儿主持， 逢星期一至五下昼3-4:30，香港电台第一台直播； 同日下昼4:30-6，港台电视31播出。 晚上时间9:38， 作为节目主持，实在是非常之咁唔称职啊！ 系啊，我哋要好专业咁样咧，就系介绍翻头先嗰首歌。我谂住喺金曲推荐站咧，就系谷爆佢。 系啊，有人话举脚赞成。 系啊，365里路，邱继飞先生主唱。 系啊， 系收录喺一张咧，就系封面系方文琳小姐嘅一张精选碟。 佢有名噶。 系啊，叫《夏日醒神精品》嘅。 哇，呢啲名 系啊，真系不得了啊！真系呢首歌。 系啊，阿飞哥， 诶，飞哥出。行开咗啦， 斟水， 尴尬，尴尬，大家以后啊，对飞哥肃然起敬啊！ 系啊，咁我哋啲听众都好识做啊，嗱嗱声即刻留言，飞哥劲，飞哥劲咁样， 梗系啦， 我唔敢话俾阿飞哥听啦， 呢啲歌你估易唱？ 系咯， 系你唱一次嚟听下，一哥， 唔怪得知飞哥睇波嘅时候咁激动啦， 系啊， 个丹田嗌出嚟噶， 咁梗系啦， 系啊，连阿司徒师傅都话，哇，今晚先知道飞哥咁劲啊， 系咪啊？呢单嘢，唉，真系。 好啦， 咁啊，我哋 同大家分享完佢嘅黄金的旋律之后，轮到我哋啦。 真系正，真系。 可能叫飞哥用佢个丹田去读黄金的旋律国语嗰个读法。 哇！OK， 好。 好啦，咁啊，我哋寻日就黄金的旋律就揾咗啲国语歌啦，咁样。 系。 咁啊，小弟咪话即系点样知一首歌系一个叫做黄金的旋律咧？咁啊，除咗喺呢个嘅电台啊、电视台啊、影片网站或者卡拉 OK 经常听到。之外咧，除此之外啊，仲有一个地方咧，你可以经常 仲记得好嘢啦。 我觉得好似冇走过咁啊， 系咪录音噶呢个节目？咁接轨嘅嘢，唉，好连戏啊，系啊。 即系卡拉 OK 就咁啊。除此之外咧，其实仲有一个地方咧，大家系可以经常睇到或者听到嗰首歌咧，你就知一定系黄金的旋律啦。 系， 正如我哋经常举呢个嘅每天爱你多一些为一个嘅例子啦。咁大家通常会喺咩地方会见到？即係每天我哋多一些嘅歌用得着咧，例如一啲招拍晚播嘅時候啦， 啱， 即係嗰啲 結婚嗰啲影片啊， 結婚嘅影片啊，就一定會用啊。 而家少咗啦， 而家會少咁啲嘅，但係曾經一段時間，我相信全部都係即係每天愛你多一些咁樣嘅。咁啊，除咗咁，如果喺小弟嗰年代，即係可能即係喺呢個成長嘅階段咧，即係未必有咁多叫做情情塔塔嘅嘢。 存在嘅時候咧，大部分都係講一啲同校園啊、友情有關嘅歌噶嘛。咁、 啊、 可能即係你哋嘅年代可能會用《友情歲月》啊，成啦。 我哋嗰年代唔係，我哋嗰啲下雨天總掛念從前啦，梗係係啦。 咦，你講咗出嚟咯？ 嚟啦嚟啦！哎呀，真係慘啦！ 哎呀， 我想講啊， 真係兇險啊！ 所有嗰啲畢業片啊，一定影住學校球場。 你再夾過啦，再夾多次啦，係啦，再夾多次，好尷尬，真係唔好意思。你唔係啊，一哥俾你搞亂咗。 因為我真係唔係友情歲月啊嘛。 係啊， 我要你幫告別校園先。 但其實我哋都唔係咩， 我係朋友嘅 朋友， 係咯係咯。 得人驚喂， 好嚟啊，嚟過當冇事嚇。 係， 所有啊學校畢業片啊，一定會影住個籃球場，然後起呢首歌。 下雨天总挂念从前，球场上那可爱片段，突然又已一年，期望再会面旧朋友，就算心永未遥远，但这刻渴望见，即使重聚再短，时光可变，世界可变，人情亦许多都变迁，有共情不变，那种真找不到缺点，你我再次相见，随年和月生心碎耗损，有共情从难扭转，心内那热恋仍是纯真未了。上那可爱片段，突然又已一年，期望再会面旧朋友，就算心永未遥远，但这刻渴望见，即使重聚再短，时光可变，世界可变，人情亦许多都变迁，有共情从真找不到缺点，你我再次相见，随年和月生心碎耗损，有共情从难扭转，心内那热恋仍是纯真未变。 小弟畢業嗰年咧，都有用呢一首歌嘅， 係 即係整一個喺呢個 Gradin 即係謝思燕晚上砌咗條片，就係、是、賤住呢一首歌嘅。 咁但係謝思燕可以砌一條片都真 係 好近代啊！ 我哋嗰個年代仲係吹下氣球啊， 係啦。咁而家 成班企出嚟視歌過變咁樣嘅啫。 係啦，咁但係 我哋係唱嗰啲謝咩？陳盼我將燭光交給 我，又或者係嗰啲。友誼萬歲嗰啲咧，你去每個係繼續，唔好意思， 你嗰個好似監獄 歡樂今宵人生，好繼續 係啦。咁我嗰個年代基本上所或者去到而家咯，我見好多嘅同學仔，佢哋整啲叫做畢業嘅紀念片，都係會用即係古巨基先生呢首嘅有共情嘅。但係因為小弟提我點解要即係喺嗰位停一停，就係因為我成日撈亂有共情，同埋另外一首啊。都是脍炙人口的歌， 怎可以将这两首歌捞埋的？ 不 是我捞乱个名字，我知道是两首歌来的，即究竟是友同城定是爱共情定是怎样呢？捞乱了，但这首都脍炙人口的。这首 其实自己一个更开心，只等你讲。其实大家早已厌大家，却盼望恨又多一点碰撞。然而无聊事干，不敢打搅对方。要是你愿意，诚实讲一趟，彼此都起码觉得释放。不要哭，我也忍得了这些年来的委屈，没法真心爱下去，只好真心真意的结束。别再做情人，做只猫，做只狗，不做情人，做只宠物，至少可爱迷人。和你不抽不睬，最终只会成为敌人。沦为旧朋友，是否有情深？没有心，只像闲人。若有空，难道有空可接吻？注定似过路人，陌生。你怎么守阵？被逼恋爱也真比失恋更惨，长期扮演若无其事般更困难，是我专登反应慢，明明为时十晚牌一早该要叹，再像我伴侣凝望多一眼，一生都将会记得今晚。再做情人，做只猫，做只狗，不做情人，做只宠物，至少可爱迷人。和你不抽不睬，最终只会成为敌人。沦为旧朋友，是否有情深？没有心，只像闲人。若有空，难道有空可接吻？这预告发自虔诚内心。自动分手，错愕的你怕会伤感，盲目的我现在也可转台来看你身上。别再做情人，做只猫，做只狗，不做情人，做只宠物，至少可爱迷人。和你相交不浅，无谓明日会被你争，沦为旧朋友，是否有情深？没有心，只像闲人。若有空，难道有空可接吻？注定似过路人，陌生。你怎么守阵？ 好，小弟今日拣嚟两首黄金的旋律啦。 喂，你呢个黄金嘅定义系 第一首系害怕多些少嘅，即系觉得哇，又系呢首歌，即系等于你哋一睇嗰啲，唔系首歌厌啊，系你一个 combination 一定厌啊，即系等于你见早拍晚播，一定系要挨住埲墙，然后要揽住妈妈喊下嗰啲嗰啲画面，然后 喜字 个喜字，然后拉落个镜头咁样，然后就愣嗰首歌， 跟住咧就射落个心眼咧就啱啱递杯茶咁， 系啦，然后一班兄弟团要喺架车前面， 镜 系啦， 摆 pose， 慢镜行出嚟， 跟住有啲利是咁样样，大家冲埋去， 系啦，咁 跟住个新娘就一定要背住埲墙度听住嗰个新郎歌口《爱的宣言》， 但系你又睇得到咧，嗰道门系开咗条罅，你见到个新郎哥喺个房嘅出面，个新娘咧就。喺个房嘅里面，咁样嘅。 咁然后呢个时候就一定，即系当年可能早期啲就系会系学友嘅《每天爱你多些》啦。咁呢几年可能系阿周柏豪嘅《我的宣言》啦。咁但系你个脑海一定 迈克住高啊嘛， 个脑海一定浮现呢个画面谂呢首歌嘅。咁所以我同样道理，爱与诚啊嘛，唔系爱与诚系第一首啊嘛。 第二 首， 第二首， 佢真系会错嘅。 有共情，嗱有共情咧就系永远都系学啱啱话斋，就系毕业片段影咗个球场。可能有个篮球喺度弹几下，然后冇人嘅学校， 跟住 就会起嗰首歌， 你就会谂起，哎，打波虽然落雨咁样嗰啲 friend 啊嘛， 随时有几个同学瞓咗喺球场，咁样就开始个画面个故仔，所以我系怕咗嗰个大家嘅呢个剪接同埋配音乐嘅方法咁样。 咁爱与诚咧， 爱与诚系纯粹我好容易捞乱呢两首歌咯，啱啱示范咗一次俾大家睇。 但你系对于呢首歌系属于即系 我小弟中意地下版多啲嘅。 哦，系咩有地下版？ 有，其实一个更开心。 啊，你可以忍得住好嘢。其实我未听过， 我 好想 听 下。我相信我哋好多听众都 喺咪后录低佢。 其实我系停咗，因为我唔记得原唱嗰句系咩啦。 哦。 我真系唔记得咗，系 飞哥，唔系啊，一哥，一哥，冷静啲， 系啊，小心啲， 揾飞哥唱啦， 系啊， 好啦，咁啊，到你啦，啊。 我首歌其实好短嘅，咁我諗嘅时候係諗啲咩呢，咁即係过去啦，我就两次呢都係运用咗呢一个啊唔識听外语嘅一个咁样嘅想法呢嚟听歌同埋嚟揀歌啦。咁但係呢今次係广东歌嘅时候，你冇得唔識听外语呢招行唔通嘅。好啦，咁我就諗返啊，即係所谓嘅金曲就係我以前，即係我会諗返就係好耐好耐之前嘅歌啦。咁我細个嘅时候听歌呢，我觉得有一个好特别嘅现象㗎。当年呢又或者嗰个年代七十年代嗰啲附近嗰啲时间咧，其实咧就外资嘅唱片公司咧并不太多， 系， 咁所以咧有一啲嘅唱片公司咧喺香港嚟讲咧可以话系独领风骚嘅，其中一间咧就叫娱乐唱片公司。哦，咁喺娛樂唱片公司裏面咧，佢就即係包含咗好多好勁抽當年嘅幾大天王啊！但係譬如秋官、 秋官 Lisa 姐、 Lisa 姐，跟住羅記嗰陣係咪都係娛樂嘅咧？ 有一堆，有啲係啦。 係啦，即係總之咧，最當紅嘅嗰一啲電視嘅小生啊、花旦啊嗰啲咧，佢哋既係演技出眾，係成為好多人嘅偶像之餘咧，佢哋亦都會灌唱片嘅喎， 係 好得意喎。咁啊，即係頭先數咗啦，阿秋官啦、阿姐啦，咁呢啲灌唱片咧就 有秋官啦。同埋阿姐啦， 系啦，再加上秋官同阿姐，哇，数埋几 多， 系啦，咁佢哋就独领风骚嘅。咁但系咧，喺秋官同阿姐之余咧，其实咧都仲有一啲嘅电视明星咧，佢哋都系会灌唱片嘅，只不过咧系冇咁。 佢个样，佢个眼神好似有啲凶险嘢噶嘛，系咪啊？ 唔系啊， 我哇，好惊我突然之 间。 佢哋最凶险嗰下都喺九点半之前嘅， 出咗啦已 经。有人问飞哥做咩唔参加呢个 中 年 好声音？ 系飞哥，你做咩唔参加中年好声音啊？ 系咯， 我同阿婉婉打个招呼， 睇佢个样好似好想参加咁。 四只字蠢蠢欲动， 我提名你啊，下一季，下一季，下一季， 冇人提名啊，系啦，咁样，咁跟住好啦，咁其实咧，即系有一啲咧都系当红偶像，但系咧佢哋唱歌嗰、那个嗰、那个比例亦都唔算太多，不过都有首本名曲， 系 有一首我好中意听，就系、是、呢首郑中基《太正经》。哦。想当年我是听他唱先的，你知不知道他是谁啊？ 石修啊， 龙共威，特种警卫，威猛我真勇毅，龙共威不怕毒鸡，扫荡奸教恶毒鬼，我冲破陷阱，我实际是最一於犯威，龙共威，特种警卫，威猛我真勇毅，龙共威不怕毒鸡，铲恶毒的确系威，我冲破陷阱，我实际系最一於犯威，龙共威，特种警卫，威猛我真勇毅，龙共威不怕毒鸡，铲恶毒的确系威。 我哋同佢做访问嗰阵有冇讲过呢首歌啊？好似有噶， 唔记得咗有冇讲过呢首歌，但我肯定我有播嘅，因为咧，我头先讲错咗，应该阿 Ronald 唔系太正经，唔系太认咩啊？我话 Ronald 太认真定太正经？ 太正经， 太正经，即系我觉得佢唱得认真咗， 唔够调皮， 要 raw 少少咧，所以先至会再将个味道唱到出嚟咯。咁但系咧，唔知系先入为主定系咩啦？但我觉得石修哥哥呢个版本咧，我自己系最中意嘅， 系 啦。 好啊，到我啦。诶、哎，时间 呢首歌叫咩嘛？猛龙特警队 队长，系、哦、我叫龙金威添，系啊，石修哥哥真系认唔到把声咁滞。 系啊系啊，好正嗬。 系啦，咁啊， 总警卫。 今日咧，我哋就探究嗰个问题嘅开始嘅时候，咁究竟我哋嘅呢个即系我哋呢个版本嘅骑呢版嘅黄金的船咧，我哋拣 我好认真 拣国语歌定系呢个叫嘅广东歌咧？咁、 啊、 本来咧喺即系。如果揀國語歌，我真係想播劉三姐嘅，播一播。 係 啊，我真係好想播。 已經可以全球大吟唱喎。 尋日隊長已經忍唔住播一下童話㗎啦，已經係 啊，好痛苦。我哋喺佢嘅車度，哇！咦，我哋咁講添，冇嘢啦，都 冇。前樹啊，後榕樹啊嘛，好。咁我覺得有一首歌喺我心目中咧，佢又唔係劉三姐個級數，但係咧唔識講啊，即係佢其實係一首禁曲嚟嘅。 廣東歌啊， 廣東歌嚟嘅，係好難唱嘅一首歌，我覺得係一首好特別嘅歌。我唔記得咗喺《手下留情》或者喺小弟做節目嘅時候播過未？但我呢首歌即係值得喺我哋今日結束嘅節目嘅時候咧，即係既然我哋劉三姐都諗住播得出，咁呢首我覺得都不如試一試啦。 跟住話俾大家知，原來師徒師傅都係歌。 哦，啊呢首歌我真係唔記得咗播過未啦。 原來 《手下留情》響呢啲已經不得了啦，有乜似風落滿東華嘅感覺。 大峡到处有欢叫声，婴儿听到亦睡得安宁。只因大峡降临妖精亦会无名啊！佢将邪魔摄服，风暴化作天青。佢更仗义挺身，为民请命啊！挽救无辜免受酷刑啊！平冤狱请良民，杀贪官名不平，冤假错案罪满刑，大侠翻天来斗正，来斗正。神雕大侠佢为人分忧，对那负心人来恨透，无故休妻佢就要代女子出头，把那薄幸人来追究，花心萝卜要细数怨尤，抛妻弃子就难辞其咎，因果报应亦要讲下冤闹啊！你娶咗佢就一定要爱佢，你唔爱佢又何必娶佢呢？你娶咗佢而唔爱佢，只是世难允许。神雕大侠啊，到处报仇，战乱每日多，饥荒时。 欢迎大家收听香港暖流啊！ 系欢迎大家收听五台我哋嘅五台好歌与你听啊！ 系啊， 提起五台咧，我妈话五台好似有个活动喺小弟嘅乡下嗰度举办紧， 系咩 啊？我妈问我有冇份喎。 喂，系头先我一定要同我嘅听众讲，我头先出咗去出面，啱啱要搞少少嘢， 等攞支二胡出嚟 啊！唔系啊，但我临行出去嘅时候，我听到刘伟恒讲咗句，嗱，跟住佢又会有段 rap 嘅， 系啊，系啊。 嗰啲叫 rap， 嗰啲叫数白榄，但系我觉得系 rap 嚟嘅，你要解释。你储咗佢，对唔住啊。喂，有刘德华先生当年嘅经典作品叫做《神雕大侠》， 呢只碟头几 只呢首歌唔系收录喺佢华星嘅碟入边嘅，系收录喺张德兰姐姐《何日再相见》嘅专辑当中噶。 系啊， 好啦，拜 拜。 香港电台晚间新闻天地。